说了谁懂故事的沉重，往事一段一段浮现心中。说了谁懂我胸口的痛，沧海桑田留下的孤单怎么形容。我迎着风让泪水可以尽情放纵，静静看着天空，无法说出心里有多痛。一点一点折磨的心，情歌一首一首伤心的听，把仅有的真心交给命运，等到天明。一夜折磨的情，等待一天一天何时才停，我还是像一盏被遗忘的星星。说了谁懂我胸口的痛，沧海桑田留下的孤单怎么形容。我迎着风让泪水可以尽情放纵，静静看着天空，无法说出心里有多痛。我的心，情歌一首一首伤心的听，把仅有的真心交给命运，等到天明。一夜一夜折磨的情，等待一天一天何时才停？